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呀、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，你行你上。 我是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破鞋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静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69集。 伤害量那个你们试出来了吗？ 我这边有一个小队的最高伤害超过了我们昨天的，没用。 难道是通关时间？ 感觉可能性也不高啊。这几个帮主都是高玩，更别提还有一个封影师在。昨晚那个队伍配置基本是玩家最高水准的那一档了，真和他们的通关时间有关，普通玩家根本没得打。目前有这么多队伍尝试过，各种通关的时间段都有，却依然没能开出来。显然这要么不是开启的条件，要么就是还差点东西。或许不是看最高伤害。穆加索翻出他们的伤害截图。 我们有八个人伤害过万。 方景行点点头，和他们一起把已知信息汇总了一下，得到几种猜测。一，单纯的roll点，roll到某个数值区间就能开启。二，一定范围内的通关时间加roll点。三，最高伤害量或队伍留几个人伤害过万加roll点。四，相应的职业或种族配置加roll点。总之，因为某位大佬昨晚那个一点和 boss 那句倒霉，他们一致地认为开启条件里roll点占重要因素。江晨一脸冷漠。 打不打？ 打。 猜了这么多，还是得打了才能确定答案。暗明师要加进来，能帮着出个主意。至于另一位，他们不由得看了一眼青岩。谢影帝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，他不仅等级低，技术还不过关。 我就不拖后腿了，你们打吧。 江晨看向他， 我去把血狼的剧情线过完，你们先打，开门荒再带我。 隐藏副本可不像隐藏剧情那样，打完就不能再开了。官网都说了，隐藏副本的奖励高，每周能打一次，并且是通关才算次数。所以小舅舅他们如果这周能通关，下周就能带他打了。 真不想打吗？ 嗯，我等你带我飞。 江晨摸了把自家董事大外甥的头，方景行在旁边扫一眼。 走吧，别耽误了，你11:30不是要下线吗？ 江晨嗯了声，加入队伍。七大帮会的人商量几句，把同样是暗冥师的生死与共踢掉，把这位暗冥大佬加进来，默默地看着这三个人转身离开。这次除了两位大佬，只有镜中人和信天成是一个帮会的，前者憋了半天，忍不住和帮主八卦。 帮主，你说那三个真没什么吗？ 不知道。 你看封印师的摸头杀多重啊，我觉得他们肯定有点什么，而且你看他刚摸完，艾明在那边就提前走了，是不是吃醋了？ 你问问。 我是嫌死得不够快吗？ 给你收尸。 哈哈哈，再见。 诗人小队很快进了副本，一路往前推。昨晚他们主要为了增进感情和加深了解，而前两个 boss 没出什么好东西，因此都是队长直接分配物品，直到最后的成装才入点。现在就不同了，虽然目前没证据表明一二号 boss 的入点也作数， 但为了能揉出一点，他们干脆就都揉了。几个人挨个揉完，最低的才13点，便看向最后一个大佬。江晨走过去，简单按了一下拉杆。2点，众人顿时激动。如果真有数值区间，一点和两点其实都一样。 哇，大佬牛啊！ 不愧是大佬， 大佬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。 江晨忍着开仇杀的冲动，一语不发地走了回去。方静静努力忍着笑，把后面的分一分。众人应声，开始捉后面的。一号 boss 掉的几件东西，某位大佬分别捞的是2点、6点、5点、8点，发挥非常稳定。几人看着大佬一直沉默的样子，后知后觉发现了他的某个属性，没敢再提这个话题，快速往前推，弄死了3号 boss。 通关时间满足，职业种族搭配满足，伤害量无论是最高伤害还是几人过万的伤害全满足。如果前两个 boss 的 roll 点不算，那就又看这个 boss 的 roll 点了。第一件装备分配，众人体贴的没让大佬先动手，决定自己上。87、75、78、65、42、32、84、46、29。他们尽力了，齐刷刷给大佬让开一条路。江晨上前 roll 了一下。12点。众人感觉这个12点够呛符合数值区间。 来来来，揉第二件装备。 第二轮江晨仍是最后出场，一按拉杆，最后揉了一个16点。 没事，后面还有。 一路揉到最后，大佬的发挥依然稳定，但就没下过两位数。众人捶胸顿足，有点后悔前两个 boss 让老大揉点了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，早知如此，他们就应该让大佬保留实力，只揉3号 boss。 为了多些机会，他们是把金银铜全部掰开揉的，如今只剩下24枚铜币，成败在此一举。镜中人玄学了一把， 要不要大佬你第一个揉？ 其余几人一想，纷纷附和。昨晚就是大佬第一个上的，现在再换到第一个，搞不好呢运气又回来了。江晨揉了好几次，已经劝着自己看开了。他闻言冷淡地扫他们一眼，无所谓地握住拉杆，轻轻往下一滑。100点。 十方俱灭，获得24枚铜币。 七大帮会的帮主一字排开站在副本门口，有些茫然。江晨刷新了自己最高roll点成绩，拿着打发要饭的24枚铜币有点沉默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